你是否为我的付出表示在意？我用这样的执着柔柔地对你，你是否为我的期待满怀歉意？我音乐缓缓响起，听见自己说爱你。我摇摆梦的旋律，幻想拥有你的甜蜜。哪怕你我感情的诡异，一个向东一个向西，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，一个在天一个在地，是否为我的付出表示在意？我用这样的执着柔柔地对你，你是否为我的期待满怀歉意？我音乐缓缓响起，听见自己说爱你。我摇摆梦的旋律，幻想拥有在天一个在地，哪怕你我投射的眼睛，一个有心一个无意，哪怕你我最后的背影，一个安静一个哭泣，哪怕你我感情的归静音。